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 Oh me， 像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不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都说了下雨，我都说了下大雨，让现在我可能到雨就过了都没一句。我的世界在下大雨，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能到雨，可我还是喜欢你。像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不关于你绝口不提。你想起 Jason 朱星姐2018独家记忆啊，重新改造了十年前陈小春那首歌。朱星姐算是偶像练习生当中的发歌速度最快的，目前已经推出了失眠夜观 I'm cool 等单曲啊。接下来我们来热力追击，来看看歌坛最近发生了哪些事儿哈。日前的 Karen 呢在北京举行了全球的发布会，宣布回归 Sony Music。像莫蔚之前经典的爱啊等等这些专辑都是当时 Sony 时期发行的，这一次再度牵手 Sony Music， 今年也发行了新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还有全新的 Tour。除了新的专辑 Sony Music 与莫文蔚呢联手打造了音乐厂牌叫 MOA by Baby Records， 这是世界上第一位中文歌手跟国际唱片公司联手共同创办的全新的音乐厂牌。那当然莫文蔚也荣升了莫老板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周中国榜的 No.1 的单曲，这首歌叫做心领神会。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有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痛已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有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 牵挂如风一路紧随，用爱小心你深回。镌刻纪念曲折是感人体验， 这首歌呢是真的假的，来自陶晶莹啊。出道28年的陶晶莹呢，将于11月3号呢在台北举行人生的首场大型的售票演唱会啊，叫陶晶莹的1999演唱会，1999年演唱会，出道28年首次开唱，真的假的？为什么叫1999年演唱会啊？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呢是他做歌手最辉煌的时刻。那两年1999年到2000年，我变了，爱缺相继推出，太委屈离开我，那些日子成了桃子的代表作，所以他也将演唱会命名为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哈、啊、还蛮酷的一个取名字哈、啊、热点追击提到张杰最近一直在忙他的 We Life，最近呢他说晚上梦见两个女儿突然7、8岁了，惊觉自己好久没有陪在女儿的身边，梦中难过到哭醒了。好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 小宝贝 给女儿的一封信。 看见你现在睡得那么香，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讲，稀松平常，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有一天你会念书，后来也会上班，学每个大人一样去生活，去摸索，平淡日子里找答案。或许世界不是你预期的模样，柴米油盐熬过着大胆的梦想，学会了成熟 是张杰送给女儿的，给女儿的一封信呢。继续我们的热点追击哈、啊，张林举办《青春住了谁》演唱会 ，Uncle 啊，高雄站，他透露呢自己过去唱歌有太多的包袱，经过这么多场演唱会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不再害怕唱歌，他也大方的承认是李荣浩啊，绝对是。帮他克服心理魔障的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来听杨丞琳的一首歌，叫《观众》，李荣浩写的啊。 对于爱情，一直都关乎我的心灵。爱你不爱你，越来越不要紧。全是戴了墨镜。想让你靠近，我想我还欠你一个说明。演过的 奇怪，电影在拍，歌唱舞台输给了一个拥抱的精彩。都爱过，有的人爱得像是一个观众，最基本的感情戏也看不懂，爱入戏太重，结了尾的失落。 喜欢，别明白。

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了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啊。吴宗宪呢，台北小巨蛋开唱啊，他前两天呢在台北与 Shubidua 另外三位成员彩排练唱。吴宗宪的歌曲里面当然有一些是早年爱徒周杰伦的创作啊，吴宗宪也表示呢演唱会当中会挑选六首周董写的歌，也说呢他本身就是杰伦的歌迷，保证唱好唱满，真心喜欢他的歌，其他的就不重要了。周杰伦用他的社交账号呢转发了 Shubidua 的合照，为演唱会加油啊！曾经当然外界传不和的爱徒两人呢，这一次隔空互动呢，似乎感觉到关系开始回暖啊！不晓得你们还记得 Shubidua 这个组合吗？我们来听《世界末日》。 想笑来伪装掉下的眼泪，点点头，承认自己会怕黑。我只求能借一点的时间来陪你，却连同情都不给。想哭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谓反正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天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越黑，梦未被难追难回味，回味我的世界。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谓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天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 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 1999年《修比珠瓦》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世界末日》啊，写的这个词曲的当时还没有出道的周杰伦啊。接下来听苏打绿2013年的一首歌叫做《再遇见》，最近呢吴青峰 solo 单飞，歌迷随之对乐团前景产生担忧哈。不过呢阿福表示在讨论复出的问题啊，这几年其他成员都在忙自己的事，享受个人的生活，他最近跟青峰、阿拱、心仪都有在聊复出的计划，苏打绿一定会回到舞台上的啊。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驰骋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了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泼在昨天。哦哦哦哦哦输的我 挡绿在遇见啊，最近还有一个团体的歌迷呢为他们操碎了心，那就是 SHE 的歌迷啊。最近 Ella 呢出走华研啊，让 SHE 面临解散的危机。最近这个田馥甄出席活动呢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再次强调 SHE 是台风也吹不散的。三个人会在公司成军17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合体。Don't worry， 我们来听一下 SHE 的半糖主义。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方 些事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奢侈，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十年前吴克群的为你写诗，今年他的导演处女作为你写诗可能要跟大家见面了。这部电影呢足足筹备了5年啊！我看他之前奉劝大家呢千万不要当导演，因为当导演是世界上最累最累的事，只有做过了电影导演才知道当歌手是多么的幸福。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为大家安排的是孙燕姿2003年这首歌，叫做 The Moment， 我们记住当下这美好的瞬间啊。 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下一刻又将飞翔。披上了勇气，放下。 角落里都有你我的身影，当城市融进了夜色里，想你想你想你，因为当时总有一盏灯火是你为我亮起。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我总是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当你忘了昨日的绵绵情意，当我也忘了你，能否明白这本就是年轻的游戏。 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会 只想